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22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朴槿惠逆贼日前对于我们增强自卫核武力的措施放出愚昧胡言，说他会加速自取灭亡，还血口喷人说要把对北政策方向从高强度对北杀紧转向更换北方政府，并为此下达指令说要抱着推翻北方政府的决心启动并维持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平时紧急体制，军队要做好一切惩戒北方的准备。还有南朝鲜伪国防部长官韩敏九受到青瓦台的指令，于21号出面在伪国会外交统一部门对政府咨询场合上说，正在组建旨在消除北方首脑部的特种部队，甚至肆意放出千秋难容的挑衅性妄言，说北方在攻击美国的那时刻就会从地球上被消失。在韩敏九放出这一妄言的那天，美帝国主义者就从关岛恩德逊空军基地派两架全副武装的核战略轰炸机到军事分界线南朝鲜地区上空往返飞行，并进行核炸弹投掷训练，而调派其中一架降落并部署在乌山空军基地，这不是偶然的。美帝国主义者公然声称，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核战略轰炸机部署在南朝鲜地面，其目的在于加大对北方领导层的军事施压力度。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在海上派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机动到朝鲜半岛海域，而在水下投入核潜艇到处游弋，甚至派导弹驱逐舰入侵我方经济水域后，遇到我方警卫舰追击，就让他急忙逃跑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受委托声明我国革命武装力量针对当前险恶事态的原则性军事应对立场，强调美帝国主义者和朴槿惠逆贼集团时刻都不要忘记，我国革命武装力量业已进入决战态势，以坚决彻底地压制他们要实施对北先发制人打击计划的冒险军事蠢动。我国握住核保剑，为的是粉碎强盗美帝国主义者跨世纪以来一直施加给我们核威慑的冒险的核战争活动。然而朴槿惠及其匪帮拉进美国主子的核战争杀人装备，扬言永远不会得逞的要打垮、自灭和更换等大肆猖狂，虽然他们是披着朝鲜人皮的败类，但不能逃离出我们的核打击目标。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调派 B-1B 之类的军事装备飞抵我国上空，加大军事挑衅的危险力度，我们就将干脆把挑衅的据点关岛从地球上永远消除掉。朴槿惠集团所宣扬的消除北方首脑部妄言，将会导致青瓦台全遭毁灭和首尔变成一片废墟。美国核战争杀人装备的投入将会把那些设在太平洋作战地区内的美帝侵略军基地都推入一场时刻都忐忑不安的核噩梦。声明强调，我们业已声明可以避免激怒的我国军队歼灭性打击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不触犯我国的尊严和安全而力求自重自约。对于我们的这一警告，美帝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要慎重地加以解读。